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全职工作的？如果可以选的话，您希望您多大年纪的时候开始您的全职工作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啊，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我可能还没走进社会就开始全职工作了。可能还有人说了，我从大学毕业那天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公司，开始了全职工作，到现在。确实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说从学校到单位然后开始的全职工作，或者是说从家庭到社会开始我们的全职工作。因为我们没得选啊，我们必须要拥有一份全职的工作，才能够养活自己，养活家人，以及负担各种各样的开销。但是如果提出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什么看法啊，就是全职工作的时间推迟到40岁左右，您觉得怎么样呢？最近呢，斯坦福大学寿命研究中心的一位心理学家叫做卡斯滕森，他说，我建议应该开始全职工作的时间推迟到40岁左右才比较合适。人到中年要忙事业，同时还得带孩子和照料年迈的父母，难免应接不暇，陷入中年危机。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把人生规划好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和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人到40才开始全职工作可行吗？是天方夜谭吗？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李建中。李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嗯，其实我们的嘉宾哈，李老师也经常接待这个40岁左右的父母们，是吧？ 对， 包括 夫妻们 啊，夫妻们，包括来访者，是吧？ 对对对。 那他们到40岁是不是压力山大呢？ 对呀，压力山大，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的工作生活本来也有很大的压力，这等于是三座大山啊。 是，那如果说把自己工作那摊事儿抛掉不说，是不是更有时间来处理刚才您谈到的老和小的问题呢？ 理论上时间精力确实是要更好，对吧？因为你省了一大块的事情时间了。但是问题是你经济来源是个问题啊。 经济来源， 你不工作你没有经济来源啊。 是 啊，如果自己的家庭本身你很有钱，那可能可以，对吧？因为你时间精力肯定要多很多啊。因为我们现在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其实是很多的。 换句话说，这些人原来是为了这个老人，为了孩子愁。那如果你真不去工作了啊，全身心的投入到家庭当中的话，你可能要为收入犯愁了。 又为收入犯愁了。 应该来说，全职工作在大部分人那里，比兼职的，比这种打零工挣的还是要多，还是要有保障一些的。 对，主导的还是这样啊，但少数确实有人兼职是比正职要收入高的，也有。对， 这个心理专家啊，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其实他是从这个养老的角度提出来的。他说，其实在美国啊、中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50-60岁的时候呢就不工作了。这种退休他是突然一下子，不是说 您到了55到了60，这样吧，一周啊不用来五天了，一周来四天，来三天，每年少一天，对吧？ 少一天， 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他就你突然一天就不用去工作了，所以说会带来什么呢？带来一些影响，失去了社会关系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不利于身心的健康。但另外的有研究表明呢，现在40岁的女性大概能够活到45年之后，也就是85岁。还有5%的女性可以活到100岁，男性稍微短一点，但也很长。男性40岁，男性大约能够活到82岁，所以后面还有40多年，你让他们一下子和社会脱节，确实让人很抑郁。 没错，以前也有类似的统计的，就确实是早退休的，他的那个死亡的年龄是大大提前。他反而是提前，因为他失去了价值感了。他生活中我们精神上你是需要有支撑的。就是你觉得你是有价值的，有快乐的。然后呢你才有活下去的这个动力。如果没有价值感了，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然后如果我们交往又很少，又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就好像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会有抑郁啊，无聊啊，空虚啊，那些感觉就出来，然后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大好的事情。 是，当然有人想提前退休啊， 有人想， 有人不想提前退休，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不管你是做哪种选择，你还是要有这个社会关系的。 对，没错，他有的人他想提前退休，其实是因为他有他想做的事情等着他呢，对吧？我都等不及了，我要去做那个事情了。所以是虽然那个不算正式工作，但也是会花他很多时间和精力的，他有一个他高兴的事情 对 去做。 所以这个心理专家他是从这个角度来提出来的，就是说你后面还有那么多长那么多年呢，那么长的寿命呢，你就不干事儿了，多可惜啊。再说你前面40岁以前是吧，又没有时间去看孩子，又没有时间去照顾父母，你也是一个很撕裂的状态。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不从40岁开始好好的全职工作40岁以前你就处理好这些关系呢？是吧？ 是的， 在想。 但是之前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支撑你。 出发点是好的吧？ 对，出发点是好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非常肯定，也非常希望过这样的日子。 没错，因为理论上，如果经济条件是足够维持的话，相信有很多人会愿意过这种生活。有时候说经济上不发愁，那我好好生活，生孩子、恋爱、结婚，对吧？然后把孩子养到差不多十几岁了， 对， 然后我开始全职的工作啊，很好啊，这是真正完成自己的价值。 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要有足够钱，我上什么班呢？ 可能我40岁之后我也不想上班了。 对，我这上班我就是跟玩似的，对吧？我想上，我有这兴趣了，我自然能把这班上好。你现在逼着我上吧，上班跟上坟似的，也难受。 是的， 我想这是很多人的心里话，但是不可能现实有那么多理想，是吧？所以有人说了。他说这种建议对于一些有钱人来说，他们可以在年轻的时候游山玩水还是不错的，但我首先得养活我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危险的建议。 是，对，要看情况哈。确实有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努力去工作呢，你后边比如说在国内的话，你要40岁才开始找工作，你恐怕你都找不到工作。 是 吧，你之前没有经验啊，然后你年龄那么大了，你又不能直接让你做管理，然后就很麻烦。是很多你那个岗位成长你是从底层开始做起的。 是啊。 后边你才拥有了后边的机会。 当然提出这个观点的专家呢，他是斯坦福的心理学专家，同时也是斯坦福寿命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他是从这个寿命从身心健康的角度来说。 对，从这个角度他理论上只考虑这个角度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它是有道理，是有道理在这部分。如果只是从寿命的角度来讲， 那我们也不能活在他所打造的这种理想环境当中哈。那他的建议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没有什么可借鉴的地方吗？ 我觉得可以借鉴的地方应该是把它拓展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应该尽早的应该也不用等到那个时候，平时就开始准备好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后你退休之后 我虽然是不上班了，但是我还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嗯， 这个目标要在退休之前就要做到，要找到那个你的愿意投入进去，最好还有人际交往的这种爱好中去。 嗯， 哦，当然同时还有一些附加的收入就更好了。 嗯， 哦，要应该提前把这部分作为你的人生规划。 嗯， 规划在里边，因为六十多岁后边还有三十年，也不奇怪，哦，对吧？二三十年， 现在科技也发达 啊，对，科技发达，等到我们那个时候再到六十多岁，那可能年龄会更长寿，时间会更长， 是吧？我听相声演员的这说法啊，嗯，说未来啊，这个您要想跟这世界说拜拜啊，得排号，对吧？咱动辄就活个两百多岁。 是从理论上来说，未来科技真是会发的很多。 得摇号，没轮到您呢，您先活两年吧。 是， 先受累活几年。 理论上那个器官以后都可以替换嘛，对吧？你都替换掉，只有大脑不能替换啊，你其他的器官有可能都能替换，那确实时间要长。 哎呀，好吧，未来的事情。我们现在得未雨绸缪哈。 嗯，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些朋友提出的和自己职业发展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风一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等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一双飞，夜深人静不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原来那领导是来拍板，现在呢你可能跟另外一个人商量。 是的。 哎，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一切都没有变，并没有让你不要接触这个事儿了，你不要来我们这儿干活了，并没有。所以哎，还真的是不要想多了啊。 嗯， 所以其实我们到一个单位啊，都想马上跟同事也好，领导也好， 领导 这个熟络起来， 是 吧？ 是的， 被肯定被认可， 是是是。但你背后还是要有你的才华的。 对， 现在可能不能靠聊天聊到核心区的。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这个热播的《延禧攻略》啊？这个璎珞她到一个地方被人认可，原来在绣坊。后来去了长春宫，就是这个太后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呀？太后的宫吧，啊，太啊，皇后住的这个宫，这个府邸。 嗯， 那她怎么被人认可呢？原来在绣坊是她绣工好， 嗯， 对不对？后来呢，在太后手下干事，是因为她比较容易啊，处理一些事情，一些逢凶化吉的事儿啊，她干了。另外呢，有一些呢，能够为这个他的主子啊，或者说他的领导啊，他的上级啊，这个皇后哈、这个叫做消灾啊、避难的事儿，他干了，他出活，所以说慢慢的就很得这个皇后的这个认可。 对，对， 所以他并不是说他多么会拍马屁啊、他多么会这个关心和伺候人，关键是需要他的时候呢，他顶上去了。 嗯，对，所以你也不怕，你会考虑到你的领导的需要，然后你冲上去。 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想进入核心，是吧？你得要做好你应该做的事儿，以及呢，可能不应该你做，但是你做了，又对于你的这个部门也好，非常有用的事儿。 对， 这样你才会进入核心啊。 嗯，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下面这个问题还真就是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了。处理关系啊，其实跟我们提高业务能力啊同等重要。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公司新成立，一个组的同事比我早来公司半年，所以呢跟着总公司的部门组长学习，职位等级和组长一样，但不是管理类。公司在同等职位等级分为管理类和非管理类。后来呢我来了之后呢做其他的工作，他年纪呢比我大几岁，为人强势，爱指挥人。刚来教我工作的时候呢，说话就特别不好听，语气非常的强势，也难听，我都想不干了。现在呢，一年了，组里的同事呢也多了，他就跟一个领导一样，到处指挥我们的工作。明明工作也就一般，没有让人服气的理由。关键是我们领导还挺喜欢他，虽然他工作一般，但是我们领导是觉得，说来得早的人呢比较会委以重任。所以一些重要的工作都是交给他来做。之前呢因为工作闲了下来，于是我就跟着领导提了想去学习一下我感兴趣的另外一个组的东西。结果部门开会的时候呢被领导说我可能是一个部门待久了想换部门了啊，有那种意思，你们都懂。我想肯定是我那个同事在背后讲的。我不知道怎么调节自己的心态，但是又暂时不想离职。我觉得这里吧待遇还不错，出去再找可能不太容易找到更好的，我该怎么办呢？就是碰到一个强势的同事，领导还罩着他，他在这待着不爽，又没有更好的地方去。 对，其实这个可能比刚才创业那个可能会更明确。因为你外边还没有选择呢。那个还有一个创业的公司期待他去了，请他去了。对，你外面没有选择的时候，那当然你选择留下来的概率是更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说你怎么接受自己这个选择，因为你现在的起因是因为对这个人感觉很不爽。如果你跟这个人感觉相处得好，跟领导相处得好，那好像你就不会离开。因为你离开就是因为这个关系的问题。他不是说啊我要创业啦，这不是那个。 那对于你对这个人的看法呢，他可能确实是有偏差的一面。他的强势和领导重视他呢，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等于是说他虽然没有这个领导的职位，但是他愿意去做这个工作。比如说他发给大家下命令是吧，下命令之前那是不是领导有这个意愿要做，然后他好像主动去跟领导沟通了啊，你有什么需要做的，好像他来， 他自然就成为了一个领导的副手了。 没错啊，就等于是忠臣这个角色，虽然他没有这个名， 其实都是芝麻官儿 啊。对，就是说他愿意去，好像是我来替领导做一些事情啊，就忠臣的这个角色啊，他其实是他有这个主动性。可能他的本身技术这个活不一定比你强，但是这个关系上啊，他愿意去主动给领导分担事情，去安排事情，这个能力上是比很多人要强啊，比他要强。因为你很多人就是我等着领导安排哦，你不安排呢，我可能我就做我自己的就行了。他得到领导的重视呢，他肯定是满足了领导某些需要，工作的需要，对吧？要不领导也不会因为你来得早我就重视你，其实这只是一个说法，你肯定是帮到他的忙了。 就是领导觉得有这么一个人我倒省心了， 我省心了， 我也不用再去布置了，反正他也没拿着这个应有的钱干着好像我应该干的事儿。 是啊， 行吧。 啊，对啊，你有人帮我去。 都喜欢主动的人嘛。 啊，对，都喜欢。啊，就好像你要有个通知告诉大家，那你是自己告诉呢，还是说有个人替你去告诉呢？那当然有人替你告诉要轻松一点。 所以就是你要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能这样，是吧？ 对对对对。 那好，这位朋友应该怎么样呢？他提出来想换一个部门，结果被领导误解了，是吧？他其实想去学东西的，因为他也没来多久。但领导的意思就是说，你这可能留不住啊。 对， 这个好像是不是要跟领导解释解释？ 本身呢，我觉得他不是刻意需要解释啊，他应该听懂领导。先不管他是不是那个同事说吧，至少领导这么说了。那领导他是同意这个说法的啊，他是觉得希望你稳定就行啊，领导不希望你再去学别的东西。这个学别的东西呢，有时候是我们的愿望哦，可能我很想学不同的工作部门的内容，但一般都是领导觉得你有需要觉得工作上有需要才会这么安排哦。有些你准备去分做，准备提升你到领导岗位了哈，可能会让你到不同部门去做一做啊。但一般来说，本身如果你公司越大，倒未必会愿意让你去尝试更多的， 因为他还是考虑他这个 对 集团，他这个小部门的利益。 对，没错， 你都走一个人了，我这儿要干事儿， 那还得再招一个 人 呢， 对吧？他还是站在他领导个人的角度来说的， 没错， 不希望你去， 没错，没错。 那他从他的角度来说呢？ 从他的角度，就是他想学习更多。你的愿望其实也没有错，如果公司愿意的话，是吧？实际上就是说，你有一个愿望，我愿意学习更多的知识，不同的岗位的知识，我提出来没有错。那就看你领导他考虑之后，他愿不愿意。领导觉得你去其实很麻烦，那他不愿意呢，你应该也接受这个选择。因为还是要从公司，也就是从这个领导的角度出发。是这样子的。 就换句话说，如果你真想去，你就好好谈，是吧？去不了呢，你安安心，因为毕竟外头没有更好的机会。 对，没错，没错。你也努力了，那领导不愿意啊，你也不能硬去啊。对吧？其实现在来说呢，是接纳当下的情况。 那如果留在这儿继续干的话呢，又面对这样一个比较强势的爱指挥人的同事，他该如何相处呢？闲着就闲着呗，闲着不累啊。 是， 但是每天被人使唤来使唤去的，他心里也有点压力。 他其实是要看， 他所谓的使唤呢，有因为那个同事所谓的使唤其实是有领导的意志在里边的， 嗯， 哦，就是其实是领导希望他去安排的，他不是他的主意，哦，所以呢他有一些安排工作本身你本身是可以讨论的，比如说这个事情你觉得不合理， 嗯， 那他来跟你说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讨论，哦，是吧，他可以跟你说，哦，或者他跟你说说是领导安排的，哦，那你可能会去做，哦，还是说他自己希望你去做的呢，哦，这不一样，你会跟他更多的坦然的沟通，哦，这事情该做不该做可以讨论，哦，除非是更高领导要求他说的，那可能我要服从， 嗯，一般人可能也就忍了是吧， 啊，对， 但是呢其实我听李老师的意见呢，就是你得分析一下， 嗯， 这个同事啊，他这么做到底几层他的意思，几层呢是这个，嗯，领导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哎，对，没错。 你愿不愿意忍，愿不愿意服从？ 没错。而且他现在只是说被别人管着的感觉，他很在意。 嗯， 哦，你很在意，你花了很多时间去纠结和痛苦，哦，是变成这样了。实际上人安排的工作你到底做可以做还是可以不做呢， 嗯， 这就是论事来说，那你愿意做呢可能就做了，不愿意做那你也跟对方说就不做，不是他想要求你就可以要求你的，嗯， 但我想呢他也谈到了组里的同事也多了起来了，那大家是个什么态度呢，是吧，如果他老 是 这么仗势欺人的话啊， 对对对， 那大家也会有些想法， 没错， 长此以往也不利于部门团结， 对， 就算是领导让他帮忙也不至于帮成这样，对吧， 没错， 我觉得您得看看是大家跟您有同样的想法呀，还是说您自己过于敏感玻璃心了呢， 没错， 嗯， 部门人很多，如果大家都讨厌对方那估计对方他本身也做不长， 嗯， 哦，是吧， 是的，所以不要着急啊， 嗯， 就跟前面那个案例一样哈，不要太着急，有的时候呢您得需要等待一定的时机，时机成熟了然后你再做决定，不管是跳槽也好还是去别的部门也好，还是说留在这里改变你和他的关系也好， 而且他要先集中注意力把手上的事情要做好， 对，免得被人家说你人不行， 对， 事儿挺多， 行，然后你还这边老在纠结我怎么跟他斗， 嗯， 然后做事情的时间反而少了，嗯， 好，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李建中老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忙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再见，谢谢， 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喊出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有面向前，别回头看。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脚屁踢，是今年初夏刚刚来到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南海子公园的新居民。我是一种中型游禽，体长31到39厘米，体重0.5公斤左右。我长着一个黑色的短嘴，又直又尖，尖端呈黄白色，像尖凿子一样，适于捉捕鱼虾。翅膀短而圆，尾巴短，两条腿的位置长在尾部。脚趾上有分离的像花瓣一样的蹼，